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竹椅，演播三生静水，第48集。就这一次，四。桑岩的眼睛是薄薄的内双，眼角微挑，带着与生俱来的锋芒，盯着人看的时候总像是在审视，高高在上，薄情而又冷淡。此时俯下身与温以凡平视，倒是少了几分距离感。温以凡又靠回电梯内壁，回望着他，视线没有躲闪，他的思绪像成了浆糊，有点转不过弯，只觉得桑岩这话不会是什么好提议，刻板地回道，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。桑岩直起身，唇边弧度未敛，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。思考了一下，温以凡又无法控制般官方的补充，等以后有了我再通知你。说完，温以凡也不等他的反应，镇定地抬脚往外走。他觉得自己走得挺稳当，但脚步又显得沉，抬得费劲，还有一种在踩棉花的感觉。桑岩也终于察觉到他的不对劲。你今晚喝了多少？ 一杯。 一杯什么？ 不知道。 不知道你就乱喝。桑岩皱眉，语气不太好。 小田拿给我的。 温以凡像个机器人一样，问什么回答什么，看着和平时的区别不大。要不是刚刚那句话，桑岩完全看不出来他是喝醉了。怕他摔了，桑岩走上前，伸手想扶住他。站好。瞅见桑岩的举动，温以凡下意识地往后退，顺带抬手重新压住卫衣的帽子。 桑岩。 嗯？盯着他的双眼，温以凡唇线抿直，莫名冒出了一句十分诚恳的话，像是要跟他拉近距离。 我觉得我这段时间对你还挺好的。 桑岩的动作微微顿住，又听他继续说， 你说什么我都没有反驳，还言听计从。 桑岩收回手，淡淡地问道，你想说什么？ 所以我想跟你打个商量。 温以凡又有点想吐，往他的方向靠近，闻到桑岩身上的味道才舒服了点。 你能不能别勒我 啊？ 我想好好喘气。 温以凡一字一顿道。这话落下的同时，桑岩才注意到他一直摁着帽子的举动，也因此想起了他先前对穆成允做出的行为。他嘴角抽了一下，有些无语，抓住温以凡的胳膊。温以凡的手依然僵着未动，肢体语言里带着警惕的意味。行了，不碰你帽子。桑岩啧了一声，动作却轻。听到这话，温以凡的表情半信半疑，渐渐地放下手。桑岩虚扶着他往家门的方向走，看着温以凡的侧脸，他又低下眼，盯着他那软得像是没有骨头的手臂，低不可闻地说，你不是那黛玉。进家门后，温以凡换了室内拖，条件反射地往房间的方向走，但没走几步就被桑岩揪了回去，扯到沙发上。坐着。 嗯。 温以凡哦了一声，看着桑岩烧了一壶水，而后转身往厨房走。很快他又回头补了一句， 别碰那水。 不知道桑岩要干什么，温以凡只能点头。 这会儿他胃里难受，眼皮也不受控制地耷拉下来，他想喝点热的东西，又想去睡觉。等了一会儿，恰好瞧见旁边烧开了的水，温以凡精神放松，想装杯热水来喝，不自觉地伸了手。下一瞬，桑延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， 干什么呢？ 温以凡立刻收回手，有种不经人同意就碰了别人东西的心虚感。桑延走了回来，坐到他旁边的位置，他的手上拿了一罐蜂蜜，往杯里倒了几勺，随后倒了点冷水进去，又掺了开水。桑延身上的西装还没有脱，肩宽而腿长，让他身上的气质多了点正经，少了几分玩世不恭。温以凡再度注意到他的穿着， 你今天为什么穿这个？ 桑延没有回答，把杯子搁到温以凡的面前， 喝了。 你找到工作了吗？ 温以凡接过，磨蹭地喝了几口，继续问。桑延格外冷漠，依然没有回答，但氛围也没有冷却下来，因为温以凡喝多了之后，话倒是比平时多了点。 什么时候找到？ 虽然基本都是问题，但他似乎也不在意桑延回不回答，自顾自地问。 这工作还得穿正装吗？ 你还挺多问题啊。 桑延笑道。温以凡眨了眨眼， 但我现在呢，没有兴趣跟你这个酒鬼说话。 看他喝了小半杯，桑延才起身，感觉自己被诬陷了。温以凡立刻说：“ 我只喝了一杯。” 桑延没有搭理他，继续往厨房走。后头的温以凡又说道：“ 你毕业典礼的时候。”喝了十几瓶酒，那才叫酒鬼。 桑延瞬间定住，回头。你怎么知道？ 穆成允说的。 温以凡老实道。 你为什么喝那么多呀？ 沉默了好一阵，桑延收回视线。 多久前的事情了，早忘了。 那你以后少喝点。 半杯蜂蜜水下去，温以凡感觉自己的脑子似乎清醒了一些，胃里也没有那么不舒服了。桑延没再硬话，直接进了厨房。没多久，桑延端了一碗粥出来，放到温以凡的面前。他躺回沙发上，似是总算把事情干完，话里多了几分随意。 喝完就回去睡觉。 此时温以凡是真切地感受到了有室友的幸福感，他暗想着桑延人还是很好的，等他以后要是不舒服了，他一定也要礼尚往来地照顾他。桑延躺着玩了一会儿手机，温以凡慢慢地喝着粥，正想跟他说句谢谢的时候，桑延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直接接起， 说。 他似乎一直是这样，跟认识的人打电话，寒暄的话一句都不会提，像是极其没有耐心，一开口的语气就是让对方有屁赶紧放。温以凡的话也顺势地咽回了嘴里。那头的人不知道说了句什么，桑延问：“ 谁生日？”你倒也不用特地打个电话来提醒我一下。 桑延语调散漫，听起来毫不在意。 你直接转告段嘉许，他这个年纪，过生日有什么好昭告天下的？要真想过，自己私底下偷偷摸摸过就得了。什么叫我也老啊？你让他那80后别碰死老子这个90后了。行了，赶紧去学习， 下个月都高考了，管这点破事做什么？挂了。 电话挂断，室内也随之安静。温以凡的大脑迟钝地运转着，想起个事儿。 你生日不是90年1月吗？ 嗯，怎么？ 桑延瞥他， 好像是元旦后一天，那跟89年也就差了2天。 桑延把玩着手机，像没有听出他的言下之意一样，说话的语调不太正经。 你对我的事情倒是记得清楚啊。 因为这个日期挺好记的。 温以凡动作停顿了半拍，轻声道， 哦，是挺好记。 桑延看着也不太在意，表情风轻云淡的。把粥喝完，温以凡跟桑延道了声谢，回到房间。洗澡的时候被热气蒸腾了一番，他的思绪也渐渐的清晰，回想起了自己今晚做的蠢事和说的蠢话。他后知后觉地懊恼起来，再度后悔起今晚喝了酒的事儿。残余的醉意让温以凡的困倦升到了一个顶端。出了浴室，他趴到床上，眼皮已经沉到睁不开的程度，也没有什么精力再去纠结今晚的事儿了。迷迷糊糊之际，他想起了桑延塞进他手里的那杯蜂蜜水，温热至极，温度像是能顺着指尖蔓延到全身。在彻底失去意识前，温以凡的脑子里不受控地冒出个念头，希望桑延能在这儿住久一点。也许是因为今晚穆成允的话，温以凡这一觉非常应景地梦到了自己毕业典礼的那一天，但画面有些虚化，看着真切却又不太真实，让梦里的他也辨不出是现实还是幻境。印象里毕业典礼好像是下午就结束了，温以凡穿着学士服，手里拿着毕业证，跟舍友随着人流从礼堂里出来。外边人很多，基本都是穿着学士服的毕业生在跟亲朋好友拍照，校内人来人往，一路走过去能撞见不少认识的人。温以凡也时不时地被扯过去拍几张照片。因为大四实习，几个小姑娘各自在忙各自的事儿，也好一段时间没有见了。此时他们的话都不少，七嘴八舌地提着实习的各种经历。一个话题结束后，温以凡听到其中一个舍友说道， 对了，我刚刚拿完毕业证下来，在后排看到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帅的帅哥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系的。 我去，你咋没有喊我看呢？ 另一个舍友说道， 哎，这哪能怪我呀，你们当时在等着上台拿毕业证，等你们下来我想跟你们提的时候都找不到那帅哥了，我还有一种眼花了的感觉。 行，我就当你是眼花吧。 温以凡听到他们的对话忍不住笑了一下。没多久，四人被一个认识的同学喊过去拍照，温以凡被舍友牵着走过去，他被安排在靠中间的位置，看着镜头，唇角弯起的弧度很浅。拍摄者捧着相机，嘴里大声倒数着3、2，剩下一个数字还没有喊出来。在这个时候，在混杂的人群中，温以凡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，声音不轻不重，却格外熟悉。他的呼吸停住，不自觉转头往四周扫了一眼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